北京时间21:00，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这里是 FM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的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之前呢，带领大家去台湾，可能有点漫无目的，只知道去台湾要进行环岛，却少了很多中心目标。相比于花莲的商业化，台北的都市化，其实从台东到高雄的这一段海线呢，好像更能囊括台湾东部地区才独有的这种特色体验。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想带领大家乘着热气球坐上海上火车，一起去体验地道的台湾文化。今天呢，主要看的就是台东的农田、牧场、高山、海洋，另外呢，就是高雄的建筑、夜市、仓库、酒店。这些呢，除了充满魅力之外，还表达着文艺气息。这条路线上，你一定要去鹿野高台。国际性的热气球嘉年华，每年夏天呢，都会如期而至。一朵朵锥形的球在空中，仿佛是盛开的花，刺激而又令人向往。然而你也可以骑行于博朗大道的田间。2003年，金城武在这里拍广告片的时候，仿佛那身影还留在了昨天的印象当中，好像在这里骑上一辆单车就能够踩到幸福的终点一般。你也许会陶醉于出入农场的清新，喂着奶牛，挤着牛奶，骑骑马，摸摸羊，自然间最淳朴的快乐就在这牧草天地之间吧。当然，我相信你也会爱上那触手可及的太平洋。这里的海水比垦丁的还要清澈，而且无处不在，你可以随时随地拥抱大海，游人也一点不多。 而在今天的环岛路线上呢，你不得不坐上一次海上火车。这里的铁轨离海岸线很近很近，火红的铁轨栏杆外就是一整片蔚蓝的海天一色。小火车开过的一刹那，犹如一种漫画式的唯美，仿佛这火车是在海上开的。你会发现这里比台北更文艺，街上人来人往，好像也变成了这里可爱之处。这里是高规格的艺术重镇，又是平价时尚的购物之地。这里没有高昂的要价，因为这里海蓝的透彻，草绿的清新，每一幢房子，每一个夜市，每一丝空气都让人如此向往。今天我们打起行囊要出发的路线就是台东和高雄的六日路线，在漫漫旅程当中一起来体会这难言的魅力。我们从台东出发，以往呢，台东作为从垦丁到花莲路上的途经线，却总是被在火车上的人一眼掠过。但其实这个县城面积非常大，仅次于花莲和南投，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牧场资源和盛夏嘉年华，它是当地人最不愿意与人分享的私藏旅行地，那这样就可以独占台东的美了。每年呢，鹿野高台有一个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狂欢梦幻之旅。南风盛行的夏日，梦幻巨大的热气球更是台东的标志。每年的热气球嘉年华期间呢，不仅可以在这里近距离地接触到造型奇异的热气球，而且还有机会从高空鸟瞰纵谷大地的河川风光和绿野平原，美不胜收。热气球每天放飞两次，分上午和下午场。上午呢，一般是清晨的5:30到7:30放飞，而下午呢，差不多是晚上的5:00到7:00放飞。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旅行地呢，一定要配上李健的那一首《风吹麦浪》。在风吹麦浪的稻田里骑行，那里就是博朗大道。金城武曾经为长荣航空拍摄了一个广告，也让大家对池上疯狂的热爱。这里有许多清新文艺的田园小道，博朗大道便是其一。蜿蜒的路径搭配一望无际的稻田，踏上单车感受最治愈系的农田景色，尤其是到了每年10月份的时候，风吹麦浪的感觉大概就该是这个样子的吧。如果是夏天去呢，可能天气会稍微有些热，也推荐大家可以在当地租一个电动的自行车，或者是类似三轮车的那个样式，带一个遮阳棚的，这样呢轻松防晒，然后又不用太消耗体力，也一样可以驰骋在稻田当中，风迎面吹来，超级舒服。一般2小时起租，建议在池上火车站附近的店租就可以了，骑去博朗大道，然后再回到火车站去归还，这样呢还可以返回到火车站直接乘车，不用太过辛苦。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re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God, tell us the reason youth is wasted on the young.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e lambs are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走一条不太寻常的台湾环岛路线，从台东到高雄六天的这样一个行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行走，沿途来到池上火车站。池上火车站超有艺术氛围，很巧清新，而且呢，在这里还有最美味的便当可以吃到。池上火车站非常的具有艺术气息，在检票之前呢，会有工作人员介绍整个火车站的故事，车站里也展示了很多当地阿妈的手绘书法等作品，是极具情怀的一个地方，很复古也很怀旧。然而来到池上，最最不能错过的是这里的池上包饭。包饭米粒软糯，肉嫩菜香，如此便宜，而且呢料很足，包饭是难以形容的好吃。特别推荐池上火车站边上的全美行，他在这里经营已经是30多年了，从早年时期参与月台铁路的建设便当兜售，然后驰名到了整个华东铁路沿线，并且呢现在已经是闻名全台湾了，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老店了。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出路牧场，这里有清新的草原，有最纯正的新鲜乳制品。沿着纵野鹿谷线，可以来到全台湾最大的坡地牧场，成群的奶牛在这如茵的草原上清新漫步着，始终带着最清新最自然的画面，在牧场一样可以满足少女心。在这里呢，还可以品尝到最新鲜的牛奶和牧场自产的乳制品，比如说像冰激凌啊、炼乳啊、奶茶等等都可以尝得到。牧场里还有咖啡厅、 DIY 教室以及喂养动物区，在这玩上一个下午都不会觉得腻呢。我们沿途的下一站是铁花村，在这里可以体验台湾的最佳漫游。铁花村呢，是由台东音乐人和艺术工作者共同打造的音乐聚会的地方，这里呢，慢慢的也变成了一个集市。这里的纸质灯笼呢，全是小朋友们画的，缤纷又美好。除了听歌散心看花灯之外，主妇们贩卖的小手工艺品、年轻人创意制品都带着弯弯的小情调。台东的海确实不如垦丁有名，甚至有可能连当地人也未必都去过，但是这里有三仙台，有远离喧嚣的离岛，有袖珍版的环岛路，有台湾渔民最质朴的生活和人情味儿。来这里，你只要静静地吹吹太平洋的风就足够了。接下来我们骑车就去海滨公园。台东县虽然沿海，但市区里最近能看到海的地方呢，也就算得上是海滨公园了。这里没有大门，不收门票，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便骑着骑着进入了公园当中。除了海滩，还有大片的绿地草原和很多的雕塑艺术品。天气好的时候这里超级美，但是夏天去的话可能稍微有点热，大多数的当地人呢会选择在日落时来到这里，手牵手一起散步，吹吹夜晚的海风，可以从下午一直坐到夜晚，喝喝酒聊聊天，海边的时间就是这样不经意的不知不觉的消失了。那么三仙台呢，算得上是当地人的私藏景点了，这里同样也不需要门票，台东火车站上车，东部沿海线坐到底就是这儿了。这里没有沙滩，都是七彩的鹅卵石铺的海岸，海岸线呢因为海石的作用有大块突出的礁石， 岛的南端一带海域呢，有美丽的珊瑚礁和热带的鱼群，是花东海岸线海底景观最美的地方。我们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还有更美丽的小岛要介绍给大家。 Stop, would you come? If I say you're the one, would you believe me? If I ask you to stay, w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ell me what to say, so you don't leave me. The world is catching up to you while you're running away to chase your dreams.It's time for us to make a move, 'cause we are asking one another to change. And maybe I'm not ready, but I'll try for your love. I can hide up above. I will try for your love.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呢，继续带领大家畅游台湾。我们下面要去的呢是兰屿，这里比垦丁还要干净。比起垦丁的知名度呢，在当地很多人都未必去过兰屿，它是极其小众的，但是也是大美之极。这里居住着台湾原住民中唯一的海洋民族，他们至今仍然沿袭着飞鱼季的传统。这里有着全长36公里的环岛路，自行车骑上7-8个小时就能轻松环岛一圈了。这里的日常生活没有来来去去的游客，你可以早上沿着东线看日出，晚上去西线看日落，夜里呢还可以去海拔最高的灯塔看银河，听海水的声音。在这个离岛上可以过着原住民的简单生活。朋友们听过《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吗？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的就是绿岛。 这个小岛至今并没有开发过，没有商业项目游玩，但是你可以在这里骑上单车，倾听大海潮起潮落的声音，爬上小长城俯瞰太平洋的瞬息万变，到朝日温泉体验一次有别于阳明山的海边温泉，过着最简单的渔民生活。当然也别忘了去尝一尝绿岛的特色海鲜料理，比如酥炸飞鱼、海草蛋饼和海草冰等等。其实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两个小岛呢，都是未经雕琢的，但是却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地域特色。从节目的一开始我就给大家预告过了，这条旅行路线上会有一段让大家坐上海上火车，在这里每一帧画幅便都是宫崎骏的童话世界。到台湾旅行，几乎每个人都会去台铁上打一次卡，路过村庄田园，穿过高山隧道，经过蓝色的海岸线，当地人说画面里一定有太平洋、铁轨和火车，这才是宫崎骏里的梦幻模样。下面呢，我们就去台湾最梦幻的火车站——多良火车站。位于太麻里的多良站绝对符合了台湾人心中最美的火车站。如果你恰好在站上，面对着将近180度的海，而这时刚好有一辆鲜红的火车映入眼帘，这一幅画面难道不是宫崎骏童话再现吗？月台是红色栏杆点缀的背景碧海蓝天，绿色的植物攀爬着围栏，即便是没有火车，这画幅也足够美丽了吧。而台东到高雄的沿海火车呢，你一定要坐上一回，你以为真的火车是行驶于海面之上的。在这条线上，手机可能没有信号，你只能静静地欣赏窗外的风景。这里山洞很多，穿过黑漆漆的隧道，无敌的太平洋会和你来一个碰撞性的反差，绝对让你内心澎湃，有时候甚至你会觉得马上就能触摸到大海了。3个小时的车程，相信一定是你坐的最不舍结束的一班列车。高雄是无数文艺咖特意前往的最古早味之城，这是一个别具人文情怀的城市。街上隆隆的机车声、高雄人本地大喇叭的闽南话和热情的招呼声，都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一份浓浓的人情味儿。也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聚集在此，比如说博二艺术特区，还有码头仓库，这些地方都是文艺青年最热爱的地方。另外呢，到了高雄，打狗英国领事馆也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而且要腾出个下午来一顿英式下午茶。打狗英国领事馆最标志性的便是那一栋2层高的洋楼，阳光洒下来，红砖白窗加上精心呵护的绿草坪，如同画家笔下的油画作品一般。这里呢，绝妙的就是背山三面环海，可以俯瞰高雄市和港口，不禁赞叹英国人太会选地方了。而就是这样的一个浪漫氛围当中呢，一楼就有一家古典玫瑰园咖啡馆，这里可以品尝地道的英式下午茶。台湾的电影都比较小清新，还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吗？推荐你一定要去往旗津半岛，在这里你便能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气息。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了一条比较返璞归真、接地气的台湾环岛路线，希望你能喜欢。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